往事太多想和人诉说，窗外花已落，我也跟随坠落，你是否也在牵挂着我？ 那一桌滴水无言扯不断思念，我的爱一滴滴汇成温暖胸怀， 可是你早已离开，没送过意外， 屋檐下又是谁在等待？那一桌滴水无言扯不断思念， 我的爱一滴滴汇成温暖胸怀， 被风吹成无奈，又何必感慨？屋檐下总会有人去又来。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，我的爱